他以為不承認個政府就等於不 承認。不承認個政府就等於他不知道有個兩會海峽兩會大陸的海協會台灣的海基會就通過這些白手套但都是政府。 為什麼好像鬱敏這麼久沒有做網台節目這樣的 不是嘛我啱啱先至睇完鬱敏踩場咗喎。 啊 你有冇订阅 My Radio 嘅 YouTube 频道啊 ?YouTube 频道要订阅㗎咩 梗係要订阅啦你订阅咗 YouTube 频道之后隔离有一个钟仔点埋嗰个钟仔咁所有 My Radio 嘅节目呢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咁你咪唔会错过囉。 唉唔怪之啦。 係啦讲完讲啦咁你 like 咗 My Radio 嘅 Facebook 专业未啊 Facebook 专业系咩嚟㗎 Facebook 專業你都唔知唔係啩嗱你要快啲去上 Facebook 去呢個 My Radio 嘅 Facebook 專業贊好咗之後呢仲要揀搶先看所有 My Radio 嘅台務通告節目直播亦都會優先即刻話俾你聽你就可以即時收睇咁你咪唔會錯過 My Radio 嘅所有節目囉。 唉唔怪得知啦等我自己攞住部嘢喺度篤下篤下篤到眼都蒙埋。唉原来是这样。 咁你快啲嗱嗱声去赞咗佢啦。 咁一定啦。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咁就返嚟第三節啦咁即係之前都好多謝Tony 嘅電話啦佢就屌你咩塌撚著咗條筋。咁即係今個禮拜就唔止係天奇單案嘅咁都有好多即係沙星星嘅事啦咁亦都想講下嘅。咁當然即係另一樣嘢就大家都好覺得好撚荒謬嘅就係呢個港鐵撞車啦。 呢個 suppose 係應該一件好大嘅新聞嚟嘅。咁但係好似發生咗事之後嘅第二日已經好似又冇乜討論啦。 冇人死㗎嘛。 固之然是但是其实它背后牵涉到的因为讲真的这些地下铁路系统你放诸全球出现一些这样的意外都相信是极少的案例的。其实这件很大的件事来的我觉得。 是即是真的今次是大话夹好彩如果你想想那两架车是载满人这样 去出事呢那是一件很之大镬的事。但是我们其实就算没有人死伤都好但是呢件事即係兩個車長受輕傷啦。但係問題係點解會出現呢個問題？你係一個必須要嚴正去睇下點解會有乜嘢錯誤會導致呢一個咁大嘅問題嚟噶嘛？係咪？即係你見到嘅就係嗰啲交代。你咁呢件事，你有冇見過馬時亨炒咗之後，真係冇乜見。電視新聞都好似 好打 golf 嘛，好似話 係咩？ 好似係 即係屌你老母！你馬時亨，你而家屌你老母，仲黐緊我哋糧噶？雖然你話咗唔撈啫，即係呢啲人話俾你聽，咪就係咁撚樣咯。香港而家係啊，你辭咗職大撚曬啊！你話唔撈留你大撚曬咩？係嘛？即係而家發生咗事，呢即係我哋見到呢一個馬時亨呢一個人。是以前特区政府的官员的问责官员来的。而家是一个每日运输着我们香港几百万人每天是不是几百万市民上落班的主要交通工具的就是港铁。是不是你是孭着几百万条人命啊每日。几百万条人命啊屌你老母你是一个孭住几百万人命的机构的一个主席你竟然可以屌你老母好像冇想做嘢咁嘅。是咪咁可想而知香港特区政府自成立以来自主权移交以来用的人是乜撚嘢垃圾啊是乜撚嘢嘅人啊咪就是呢啲废人呢啲人渣囉。 擺到明人渣嚟嘅，連基本做人嘅責任都冇嘅。咁咧佢點樣上位？點樣賺咁多錢啊？得幾招嘅啫嘛！一係你係富二代，屋企大撚把，係咪？即係董建華呢啲，係咪？如果董建華呢啲咁嘅撚人，屌你老母擺任何公司啦，冚家鏟咗啦！系咪？ 屌你求捻其他茶餐厅啊，都俾人兜巴星啦、啊！呢个 冇捻错啊！即系求其一个即系司机哥哥都劲过佢啦，喺、啊、茶餐厅真系送外卖仔都劲捻过你啦！ 啊、你唔系外卖仔，屌你老母、啊！ 你咪叫阿 Ben， 叫阿 Ben 哥，屌你老母！你唔系外卖仔，你咁啊！即系你作为一个人嘅资格都冇噶，马时亨咁捻大件事，系嘛？即系香港地发生咩事？屌你乜地铁都炒车？ 系啊， 系嘛？即係點解會地鐵都炒車？喂，地鐵炒車咪就係先兆咯，咁跟住咪炒飛機咯，係咪？跟住咪屌你乜撚嘢都有咯，高鐵咪冧咯，咪即係廣珠澳大橋冧咯，係咪？ 唔係，所以其實咧，例如以呢單嘢咧，即係當然佢而家個調查報告未出啦，但係即係我自己嘅感受，我唔知你當其實，因為你嗰陣時好似唔喺香港嘛，炒車嗰日 係啱啱飛， 啱 啱 飛係咯。我自己嘅感受係咩咧？就係、是、好似我開頭話齋啦，冇人理咁樣嘅喎，好似即係嗱，如果我哋對比翻之前，例如試過有啲大型啲嘅意外事件啦，可能係例如有個巴士喺大埔咁啊，咪馬場出去咪插咪反車，跟住又死咗好多人嘅。你睇無論 Facebook 或者自己啲 WhatsApp 咧，啲人都好多喺度熱烈討論嘅喎。 係， 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啱啱發生嘅呢個地鐵炒車，可能真係啦，冇人死啦。啲人就 post 咗兩張相，跟住哇咁大鑊嘅，跟住 都有嘅， 完啦， 都有人 討論嘅。唔係因為我嗰啲 group 冇乜人講 嘅 啦，已經 就係恥笑咯， 冇乜人講 嘅 啦，已經 即刻話咩啊？唔知撕殺列車 即 乜撚嘢咁。 即係我就係諗，到底喂係咪深淡到一個點咧？到底其實啲香港人已經 係咪同埋即係係㗎，即係你而家係唔係深淡到一個點？係根本上你係冇撚得救㗎啦！呢啲機構你見到係地港鐵機構呢啲冇撚得救㗎啦。我話咩？今次就真係叫做咩？即係好似嗰啲黑社會片咁。今次，今次啊冇死人啫。今次我用假嘅子彈，你再唔講嘅話，我下一粒就係真嘅子彈嚟嘅啦。喂，大佬，呢、這個已經係一個 is a sign to all of you Hong Kong people, Hong Kong pack， 係咪？而家地鐵係會咁嘅，會撞噶，同你講。因為點解啊？因為點解會咁啊？因為你地鐵而家你以前你係一個幾十年前嘅系統嚟嘅，即係一個差唔多40年前嘅系統，係咪？佢一路喺裏邊咁樣慢慢 upgrade。嗱，我唔係專家， 我都唔係。 係啦，咁就自從主權移交之後，我哋大家見到，即係亦都係用唔同嘅 system， 亦都冇撚曬嗰啲外國嘅即係第一流嘅人啦。咁我唔知佢點樣管理啦嚇。anyway 啦嚇，咁嗱，同埋其實最重點唔喺呢度，重點係其實佢啲線就越嚟越複雜，喺個香港嘅地底裏面已經即係中橫交錯，係一個屌你老味，係真係一個值得世界驕傲嘅工程嚟㗎，係一個好艱難、好高難度，一個咁細嘅地方有咁多條地線，即係仲要有海底又成，即係我就咁唔識工程，我都覺得喂，你作為工程界係咪即係都其實都幾難喎，都幾複雜的。 都係複雜嘅，但係你話係咪超複雜？因為你好容易對比就係例如 日本 啦，最簡單啦。日本其實哇，喺真係睇到你都唔知道花呢碌嘅眼都花埋，又或者我唔好話日本啦，甚至係例如New York 啦，New York 嗰啲講緊係百年歷史嘅佢哋嗰啲地下鐵路系統， 倫敦嘅咧， 係啊，倫敦嗰啲又係啦。咁其實即係呢個複雜程度係我諗大家都係即係五波嘅啫。咁人哋都 倫敦都冇炒過地鐵咯， 係啊，都未至於去到咁大鑊嘅事情出現過啊。咁我就會即係。覺得 是沒有藉口的，即是一定是要問責，一定是要負責，同埋一定要激烈地找出個原因的嘛。你不要話淨係炒車呢啲，咁你之前嗰啲全部沙中線啊、月台啊，屌你老母所有嘢，係邊個主政嘅時期？咪就係梁振英加呢個屌你個馬時亨嘅時期咯，係咪？成個政府根本係腐爛到根本係一個爛點嚟㗎啦，爛撚到咁㗎啦，已經即係爛撚到不能啊！ 所以唔好話即係政治啲嘢唔關我事，我唔理嗰啲， 你 咪 唔好理咯， 殺到埋身㗎啦。 你咪唔好理咯，殺到埋身啦，唔止呢單啦。今日卒之有數字翻嚟啦。我哋主權移交到今日，我哋卒之有數翻啦。就係呢個單程證到底 啲由主權而家到而家嚟咗幾多呢啲咁樣嘅團聚嘅人啊？嚟咗幾多啊？ 100万 啊 ！1 million of 呢個咁嘅家庭團聚啦。 仲有個重點就係呢個只係計呢個單程證嘅喎，你仲未計其他嗰啲咩係啊投資移民啊，或者 買咗樓又即刻嚟嗰啲啊，孟晚舟嗰啲唔知點解醫術護照俾佢嗰啲啊， 落咗嚟產卵嗰批啊，都未 計啊，係啊，未計啲卵啊， 未卵計啊， 未卵計啲卵啊，係啊，未卵計啲卵噶嚇，嚟沖醫院嗰啲，即係嚟香港生細路嗰啲黃卵，未卵計噶，係咪？嗱，我唔卵係想煽動種族仇恨，我同你講係咪？即係好多人唔中意聽啦呢啲嚇，即係話誒，我應該煽動種族仇恨嘅，屌你老尾，殺撚曬佢啱嘅咧，蝗蟲殺撚曬佢，我就唔係一個即係人雲亦雲嘅人嚟嘅，即係咁我係唔中意嗰個民族，我都唔中我唔撚中意中華民族㗎，係咪？咁但係屌你老尾，即係我又唔會話煽動一個即係大家都去仇恨佢，我唔中意佢啫。 冇啊，我就仇恨㗎啦，我係絕對你話我法西斯都好，我一定係種族仇恨㗎啦，因為我要討厭。 你另一個 friend 係無良嗰啲，簡直係正。 我再深層次一啲，我俾佢呢一樣嘢，我再深層次一步就係我唔係歧視大陸人，講清楚先。我係歧視華人，包括香港人，即係我自己， 好 都係閪種嚟嘅， 係 都係立撚殺嘅， 係。所以咁，所以嗱，你見到啦，香港係多咗100万呢啲咁樣嘅團聚嘅人啊，係咪？淨係呢班啊，都100万啊！你話對香港嘅資源冇影響？你話對香港嘅所有嘅社會嘅嘢冇影響，你唔好撚玩啦！香港人你擘撚大隻眼啦，即係所以如果我有多啲時間，我唔係要揾食，即係成，我多啲時間，我係年輕人，我多啲時間，我閒來無事，我就會屌你諗我整啲動畫，識整動畫嗰啲整動畫，話俾人聽100万个多過一多咗100万人，呢100万人係呢啲單程證嘅係一個乜嘢概念？係咪？即係例如阿陶傑近排先至講話嗰個 lift 論啊，佢個比喻真係好撚好，但係其實我哋依啲一早已經講緊咗2010年、2011年即係以前嗰啲屌你諗乜7、8、9年前已經講佢換血論、洗血論，咁佢講得好好嘅。咁佢個比喻就好撚易明，就係話：喂，我嘅 lift 係得咁大嘅啫嘛，係咪？你咁粗係坐10个人嘅啫嘛，個 lift 你咁粗你塞唔到20个人，係唔合理啊嘛！我都記得喺天地有正氣我都講過。我 結果咪點啊？咪墮 lift 咯！ 因為我嗰陣時即係好清楚咁講，喂，一個城市係得咁多地方就咁多地方，係有個上限，人口係有上限噶嘛，你唔可以無了期咁樣嚟噶嘛。 跟住佢就同你話填海， 係啦， 跟住就倒撚曬，唔知嚟成計6000几亿。 好啦，就 sell 填海啦，今個禮拜又喺度， 又喺度 sell 啦。跟住其實即係呢個我哋輕輕帶過啦。跟住其實啲有個綠色和平咁樣都講嘅，其實你收400顷棕地，等同於你而家填海嗰個提供到嘅土地，但係個成本只係大約係300几亿，即係5% 度。 係，所以即係呢樣嘢而家就嗱。我想講一點嘅，就係、是想一個講一個 point 嘅，關於今禮拜臨，你大家如果你今個禮拜有睇新聞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好有趣嘅一件事嘅，突然間今個禮拜連爆，即係唔係嚟爆啊，即係連推兩樣嘢嘅政府，好撚努力，第一好撚突然好撚積極，又再推明日大嶼。狂推可以話有解釋俾你聽，其實咧係賺到錢噶，賣地嘅收益咧就有賺到錢啦。跟住喺個系統嘅，跟住有啲學者，即係嗰啲什麼什麼咩建築工程咩學會咩咩乜嘢嗰啲咁嘅柒頭，嗰啲建制柒頭，屌你老母嗰啲咁嘅賣港賊，又衝曬出嚟講話係啊，咁多次嘅填海計劃咧，我哋嘅土地收益咧都遠比我哋投入去填海嘅資源咧就更多嘅，每次都賺錢嘅，填親海我哋都賺噶。屌你老母就系咁讲呢啲嘢， 系啊！ 今个礼拜见唔见啦？礼拜 一 sell， 礼拜有路 sell 喺度狂 sell 啊！屌你老母閪，系咪？突然间又出嚟 sell， 好啦，同时间又 sell 第二样嘢，系咁 sell 逃犯条例， 系啊， 系咪？突然间又话要 搞個修改個逃犯條例喎， 又話一定要七月前要搞掂，因為要喺今個立法會期之內咁樣。 係啊，咁林鄭個八婆就喺度話，如果你七月立法會個會期之內咧唔撚通過到咧，咁受害嘅家屬咧就會好唔開心啦，咁樣即係 又攞 屌你老母，你又食人肉饅頭，仲要啊不斷講乜撚嘢啊？就係政府不斷同你講話點解要修改呢個逃犯條例啊？就係因為希望公義要得到彰顯，又話公義又。都话政府特区政府同你讲公义，同个贼同你讲，屌你老母，我唔捻打劫你嘅，屌你个强奸犯嚟讲，个强奸犯同你讲，我唔咸湿嘅，其实咁样，系咪系一模一样啊嘛？ 跟住仲要就系咧，你其实即系当然政府就推出呢样嘢啦，其中一个最多人讨论咧就系所谓嘅商界。就係話哦，可唔可以將啲呢個經濟犯事啊嗰啲就唔包入喺入邊？嗱，呢個咧其實又跌咗入去政府嗰個圈套入邊啦。因為你然後啲人就即全部喺度討論曬，哦，屌你商家佬有特權啊，啲乜乜乜乜乜。但係你其實翻個基本步就係逃犯條例呢樣嘢根本就唔應該出現啊嘛。 同埋講乜撚嘢啫？嗱，問題就係嗰、那個疑點啊，唔使疑點嘅，你都低能嘅，你啲香港人係低能嘅，所有報紙係低能嘅，我同你講，你講話點解要立呢條逃犯條例？嗱，件事就係因為一個香港人殺喺台灣殺咗人，因為而家香港同台灣冇引渡法，令到啲家屬好撚悲哀。佢一個殺人犯可以喺香港逍遙法外，喺一個兩個鐘頭機程嘅一個地方，飛機航程嘅地方，竟然可以逍遙法外，就係因為冇引渡嘅條例，所以我哋要修改呢個引渡條例咧，令到。呢、这、一個香港人可以去台灣受審啊嘛，件事係咁嚟噶嘛，係咪先？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你特區政府從來唔撚接觸台灣啊？人哋台灣叫咗你傾好撚多次呢件事噶啦，點解你特區政府冇撚一個人係同台灣傾噶？如果你話要伸張正義啊嘛，你話要將犯法嘅人屌你懲之於法啊嘛，你講緊公義啊嘛，點解你唔同台灣傾啊？点解你冇任何嘅行动叫我当你系外交事务？点解你又唔叫中央政府开两会噶？点解你唔叫中央政府向台湾嗰边又反映啊？系咪？你冇做啊，但系你无厘头就系咁推，一定要修改呢个引渡条例，系包括埋一个大陆，包括埋中国大陆嘅一个修改呢个引渡条例、啊。点解啊？就係、是、因為你呢條引渡條例根本就係中共叫你修改噶嘛，就係、是、因為中共為咗整治一啲香港人，為咗喺香港再更加容易可以捉到佢要嘅人，唔一定淨係香港人噶，可能係佢啲貪官噶。其實好老實講，啊，即係唔係你唔大家又唔好太悲觀啊，淨係嘛係咪捉嗰啲屌你言論，好似我哋呢啲屌你啦嘛喺度發瘋嘅人啊，犯咗啲屌你老尾，佢想整治嘅人咧就想整治嘅香港人咧，佢就因為呢個引渡條例捉佢，佢唔係咁唔淨止啊，仲有一啲貪官，佢真係屌你走撚咗嚟香港嗰啲貪官，屌你老尾匿藏喺香港嗰啲，佢都想可以大搖大擺。而家你估冇捉咩？而家梗係有啦，而家啲洗油艇真係有噶嘛，夾你上車過境真係有噶嘛，但係。佬啊！ 銅鑼灣書店已經話咗俾你知啦，已經做咗個 demo 俾你睇啦。 所以我哋見到點解呢個禮拜屌你諗乜柒婆政府點解又要搞呢、這個咁撚熱心搞呢、這個引渡條例，又咁撚熱心推明日大嶼，只有一個原因，就係、是、開撚完兩會啦，大陸。係 啊， 有人受到國家嘅指示，係受到中共嘅指示，要行呢啲咁樣嘅大灣區配套計劃啦，要快啲擁入大灣區嘅嘢啦。呢、這個唔係領工嘅，我覺得即係唔係話我要領工唔係成，即係嗱，你根據翻個打工心態就係、是、喂，啱啱過咗兩會啦，都唔使點即係屌你咩欣欣向榮啊，屌你有冇人示威啊，係咪先啊咁啊屌你係咪今日唔使做咁多嘢啊，啱啱啊咁嗱，政府嘅小做小錯唔做冇錯噶嘛，咁佢冇理由又係衝出嚟啊做啲嘅爭。意性嘅嘢啊，咩麻煩嘅事咁樣唔會噶嘛，係咪？咁就一定係有人落咗 order 係要做啫。所以呢兩個所謂明日大嶼，表面上就話起個人工島住幾多萬人，屌你老母，其實就係配合成個大灣區嘅規劃，一定要整嘅，係咪？即係你唔整咧，嗰啲人口咧，你明唔明嚟唔到啊？ 你明唔明啊？你真係佢真係知你唔夠人唔夠地啊！佢真係知你個 lift 爆啊，真係會冧運 lift 啊！屌你諗乜？個 lift 真係會墜啊！係咪？咁佢咪即係所以咧？屌你諗乜班柒頭就諗咗個人工島政策？屌你諗乜？即更多將更多嘅大陸人放嚟溝淡你嘅咩啊嘛？溝淡你嘅血啊嘛！我哋唔係新疆啊嘛！新疆有的是土地，你明唔明啊？我哋真係土地唔夠，佢出唔撚到新疆個招啊嘛！你明唔明啊？ 我佢都係同一個路線， 啊、都100万噶啦，其實幾多個 percent 啊？七分一噶啦，大佬。 At least 啊，因為話未計嗰堆，又未計產卵嗰堆 ，at least 係七分一噶啦，已經。 at least 先七分一啦，七分一就幾多 percent 啊？你數我快啲。 七分一成 廿幾， 係啊，差唔多，唔係十零，未夠二十，五分一先二十啊嘛，十幾 percent 啫。 十幾 percent， 係 即係我哋嘅人口組成嘅十幾 percent 都係呢班人嚟㗎啦，再加埋其他，喂，我覺得有起碼15-20% 覺得太慢啦，中共覺得20年先得十幾 percent， 我計唔掂。数啊，得50年啫，我屌你老母，计唔捻掂数啊！屌你老咩，50% 都未必到时我50% 都未必到喎、啊，去唔到喎，系咪？咁你香港人有人出世噶嘛，系咪？即系我沟唔捻淡喎，屌你！我要加快速度咧，你明唔明啊？所以咪就搞嗰啲全面管治权啦，屌你老尾，咪成咯， 系啊，又引渡条例啦，又国歌法啦，各样啦，呢啲咁嘅嘢， 系咪？即係所以你見撚到成個即係成個呢啲咁樣嘅部署，你話香港仲有冇一國兩制咧？你話香港仲有冇高度自治咧？係咪？即係邊有高度自治？咩叫高度自治？高度自治就係你嘅城市嘅發展，基本上同即係基本上係有你嘅自然嘅發展喺裏邊噶嘛？你唔使理嗰啲咩國家12.5規劃噶嘛？係咪？你唔使理嗰啲咩國家規劃噶嘛？係咪？理論上係咪？咁但係你而家咪屌你老母，乜都納入國家規劃啊，乜都大灣區規劃啊，屌你老母！你自己個城市嘅規劃咧，你個自治權去撚咗邊啊？係咪？所以就係你屌你老母，特區政府你自己放棄咗嗰個自治權，係咪？加上最撚正嘅，即係今日美國嗰個報告咧，其實有一度咧，我覺得係美國佬咧。都幾搞笑嘅，我覺得唔知邊幫人搞嘅咧，國務院嗰、那個即係香港呢、這個所謂嘅。香港關係法的一個報告，我不知道邊兩個搞，我懷疑是那些屌你老母親和派搞的，即不論是英派搞的。雖然措辭是強硬的，但是問題是都符合呢個美國的國策的，就是將你屌你老母係將你中國變成一個即最大的敵手，而香港呢個窗口就必須要加緊夾住，即係呢個國策亦都喺度。但係問題就是話嗰個報告裏邊無厘頭。講乜撚嘢港獨啫？又話咩將啲港獨分子啊，就話講啊陳浩天嗰單，跟住又講呢、這個自決嗰單。嗱，我唔知嗱呢樣嘢，我唔知我自己有個無端端就講朱凱迪就因為講自決，因為劉小麗自決就唔俾佢選，因為朱凱迪因為講自決咧就唔俾佢參加香港代表選舉啊，咁就因為打壓港打壓港獨的勢力咁樣，即係佢有提出到咁樣嗱，我唔知呢幾行嘢，即係講有關於 Hong Kong Independence 嘅篇幅有幾多，佔佢全篇嘅文有幾多，但係今日嘅傳媒咧就不斷就講呢幾個 point， 就話美國報告咧就話咧有講中共嘅打壓港獨啦。如果你美國佬你講呢啲嘢咧，你正中呢個中共嘅下懷。正中咧就喺香港，屌你老母炒熱，屌你老母港獨問題嘅呢班人攞港獨嚟羅列各樣各式各樣嘅罪名，包括 DQ， 包括即係而家其實你發覺即係特區政府其實有一招噶嘛，就係、是、攞一啲嘢，攞一嚿嘢就例如叫港獨，就攞嚟整治一啲屌你老母政治嘅反對勢力，甚至係政治嘅對手。 冇錯， 即係而家恆常化更加。可以打著呢啲咁樣嘅國家安全啊、港獨啊、全國性法律呢啲嘢咧，嚟到做壞事啊嘛！咩叫做壞事啊？係破壞香港嘅制度啊嘛！係 啊 ，DQ 人完全係破壞一國兩制、破壞基本法嘅，係咪？ 因為你就算睇下，你就話交到好似民主黨咁呢啲咁嘅撚樣，即係佢哋而家都唔敢出聲，就係、是、因為驚你喐少少都 DQ 佢。即係唔單止淨受影響，唔單止淨係被 DQ 嗰批人，係甚至乎你而家仲喺入邊嗰堆人，你以為自己冇事咩？你哋都唔敢出聲噶。 係，即係所以咧，即係差唔多，即係都節目去到尾聲咯，都仲要屌撚埋你韓國瑜啊，係咪？即係屌撚埋你高雄市市長韓國瑜， 你嚟香港咪嚟香港好地地咯，你拜乜乜撚嘢回中聯辦啊？你去中聯辦做乜撚嘢啊？他媽個 B！ 啲中聯辦做乜撚嘢啊？嚟香港就只有特區政府嘅啫嘛，理論上。中聯辦關香港咩事？你會去廈門噶嘛？你會去深圳噶嘛？你要拜會大陸閪，你咪去嗰啲地方去拜會大陸閪咯。你喺香港入香港嘅中聯辦把撚咩？屌你老母！即係話俾你聽，嗱，你一個屌你外國嘅即係當係一個高雄市市長，如果你嚟拜會香港咧，即係你嚟香港訪問咧，除咗你見兩個權力核心，第一個就係呢個林鄭嘅717特區政府。哦，同時你又要去中聯辦嘅。俾人嘅新，即系俾人哋嘅印象，咪就系咁咯。即系香港系边个管治嘅？原来系中联办，原来中环西环联合管治嘅，系咪？咁呢个咪俾国际最捻大、最捻大、最捻大嘅口实去话你乜捻嘢一国两制，屌你老母完全失效咯。咁系啊，而家 咁所以咧， 咁系啊，弯捻晒一国两制，弯捻晒啦，基本法弯捻晒，点捻解啊？系因为你一班卖港贼啊嘛，系因为你班港共政权、港共人士加卖港贼，加埋卖边制卖港贼，加埋嗰啲屌你老母何君尧啊、梁美芬呢啲咁样嘅屌你老母卖啰柚噶嘛，嗰班咁啊屌你阿妈老屎忽啊嘛，屌你阿妈零嗰个屌你阿妈个台湾女孩嗰啲咁嘅人啊嘛，嗰啲人渣啊嘛。同埋為咗自己嘅私利，屌你啦！出賣我哋香港人嘅人啊嘛，出賣我哋香港利益嘅人啊嘛！你嚟香港做生意識朋友，你話韓國瑜你香港做生意識朋友，你中聯辦識咩朋友啊？ 所以我就諗咧，其實佢係咪專登嘅咧？ 即係係咯，中 佢其實專登就係、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絡，即係同即係代表香港同中央聯絡嘅辦公室嚟噶嘛。又不是中共咩咩乜嘢，關咩事啫？嗱，如果佢唔能夠去中國大陸嘅，即係佢冇廈門同埋冇去深圳嘅，咁你去中聯辦當見共產黨嘅官，咁我都覺得合理。但唔係啊，你去廈門噶，你廈門翻台灣嘅，係咪？你會去深圳噶，你會去廈門噶，咁點諗解你要喺香港？屌你諗乜入中聯辦？你見乜撚嘢？傾乜撚嘢啫？你即係呢條咁啊！屌你咁呢條乜撚人？即係我知道嗰啲啊。好擁戴國民黨嘅網友咧，又想屌鳩我噶啦嚇！即係我咧，我嘅人又唔會因人，即係我唔會盲中一啲黨嘅嚇、啊。即係呢條友，屌你老母！我見得到佢成副 sales 佬個格咧，我係唔中意佢嘅。即係呢個人，即係如果佢將會選台灣總統，就更加屌你老味！唉、哎，真係你哋台灣人自求多福啦，真係。 唔係我頭先又講話係咪專登登就係話，喂，如果佢再玩串啲，直情林鄭嗰啲唔撚刮佢，淨係去中聯辦，咁就過癮啦。 咁又唔得，所以奇怪啦，點解林鄭又見佢咧？咁唔得，要去中聯辦，所以林鄭一定要見佢。 淨係去擺明唔 Q 你，你屌你都還唔到事嘅，收皮啦！你嗰個先還到事啊嘛。 即係咁講啦，即係嗱，我個公道嘅，佢作為一個高雄市嘅市長，咁高雄大家都知道窮撚咗咁撚多年咧，即係 desperate 要揾食，要 sell 嘢，要 sell 高雄咧，我覺得佢嘅努力咧，我係見到嘅，即係如果個立場係以高雄市人民嘅福祉啊，即係以高雄市市民嘅福祉咧，你有個咁嘅市長肯屌你老母周圍去屌你拗生意咧，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不過我就見到主要都係見到佢同共產黨拗生意啫。係咪？咁呢個人咁到底係咪真係為你中華民國着想咧？係咪真係為你台灣人民福祉着想咧？呢、這個我咧就一個暫時嚟講好巨大嘅疑問。嗱，你做生意好多方法啦，你發展自身經濟啦，農業出口你唔一定要出口去淨係共產黨地區噶嘛，你出口去南洋都得㗎，你去屌你老咩緬甸、越南、新加坡你唔去係咪一樣得㗎？係咪？即係我淨係見到佢不斷就係向呢個大陸即係招手嘅啫。 因為有啲錢你係揾唔到嘅， 即所以係啊，所以唔關事啊，即所以咧，你台灣嘅即高雄市市民或者台灣人，你哋啲心情，即你咪有先先贏啦，看清楚這個人是什麼為人，係咪？即呢個人，即唔係呢個以講就話經濟掛帥，講就講錢，即佢就係咩咧？正宗嘅即嗰啲台灣佬就為咗錢就無所不用其極嘅。即係為咗賺錢係嘛？包括屌你老母賣祖宗，因為佢都係華人嚟嘅，佢都係中國人嚟，我同你講。 即係我就唔想話，因為我唔熟台灣事務，費事屌你咁説三道四又俾人鬧啦。你知有啲我有啲老友記好撚熱血噶嘛，即係對於即係效忠即係國民黨好撚熱血噶。即係喂，我無意得罪國民黨啊！即係我呢個戴笠翻個頭盔先。 係啊，因為聚焦喺韓國瑜呢個人上面。係 啦，就我就見到即係唔係，因為真係我就聚焦喺呢件事添。即係佢平時喺台灣做乜嘢講乜嘢，其實同我冇撚關係㗎。即係關撚事四個大字嘅係咪？但係問題你嚟香港訪問，你無厘頭鳩，你就屌你老母走入去中聯辦嚟做乜撚嘢啫？ 唔係我話呢啲錢唔係咁易揾嘅意思就係話你其實有好多例子嘅一啲所謂一帶一路嘅國家，大陸俾好多錢你，哇又建設呢樣又起地鐵又起城起樓起城，結果嗰啲。而是逐漸蠶食緊你個城市，嗰啲樓個名義是跟大陸的。 唔係好簡單啫嘛，其實吸毒咯，即係好簡單就係吸毒。係啊，你可能有一分鐘快活，即係有幾分鐘嘅歡愉，即係或者係有三幾個鐘頭嘅歡愉，但係你要還噶嘛，你係還條命都還唔撚到噶嘛，即係同吸毒係一模一樣嘅成件事。我哋屌你諗咩？哇！屌你話時話我隻手，屌你頭先揼台揼到如咗魚魚地添，冚家鏟。屌你乜張魚，仲有啲魚嗰啲揼喺度，屌太激動啫！下次都唔好啦，我驚我成為第一個心臟病發網台心臟病發嘅網台主持都屌你咁樣咁樣上新聞就唔撚抵嘅啫，我覺得。咁所以嗱即係講翻轉頭，即係你見到老習而家去意大利訪問，即係你又見到多一個國家吸毒啦，係即係好明顯啦，即係到底意大利點解要吸毒咧？咁即係大家都。好明顯㗎啦，咁啊，即係意大利而家會搞成點咧？咁我又樂觀其成㗎，其實係咪？你咪吸咯，因為毒就係毒，冇好嘅毒同唔好嘅毒。可卡因係毒，海洛因係毒，沒有誰比誰更高尚。佢係會殘害你個國家，殘害你個國家嘅發展，冇人可以逃避。我一見到意大利嗰個 feel 就係咩咧？就話：，我冇事嘅，即係我得嘅，即係好似啲人，啲人咪 sell 你吸毒嘅啫。以前我哋細個睇好多宣傳片啊，嗰啲咪，吸一啖啦，冇事嘅， 冇事嘅，好過癮嘅， 好嗨嘅，吸少少啦。跟住，然之後嗰啲人就話：，人人都會上，人人話上癮，我唔會嘅，我對自己有信心，我唔會上癮嘅。哇！屌你正啊！屌你人民幣啊！哇！啲女啊！ 錢啊！ 女啊！錢啊！屌你乜貪污啊！正啊！屌你乜意大利都成日貪污嘅咧！屌你老尾嗰啲祖雲達斯啲球會，屌你老尾貪污貪到爆嘅啦！吳家產，唉咁啊，所以 咁啊，奉勸下韓國瑜或者高雄市或者係一帶一路嘅國家或者意大利啦，即係用翻 唔係台灣人民，即係我都覺得即係除咗高雄市民，即係同埋台灣人唔好以為即係屌你老尾同大陸做生意可以屌你咁樣。又換嚟咩？香港就係請豬卻奸。 我哋套用翻香港嗰個嘅 slogan， 剔嘢衰硬。 係啊，企硬唔剔嘢， 企硬唔剔嘢。 喂，我唔中意佢 slogan 嘅，因為我做廣告噶嘛，我中意佢舊嗰啲 slogan 多啲嘅。 咁梗係啦， 啊，即係嗰啲叫做咩毒品害人影響一生嚟，有乜鬼噶嘛？屌你咪即係嗰啲咩總之吸一啖就死嗰啲咧， 類似嗰啲。 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大家陪我哋天地有正氣，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